更多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Drop the mic fast over the door， 他们没法做相同程度，因为他们相信 hip hop 只有金钱包车不断重复。I don't love that， ever heard that， 靠本色就以霸气外露，因为想其中的乐，在其中表现自己是我态度。不随波逐流 from inside town， 坚持做就算是被颠倒，我们灵感源全是这副桀骜， nobody can take that now。Yeah， 这信念让我 always be on top。Yeah， 不放初心 ，just keep on shining， never stop。 不用刻意模仿，本就不同模样。这些声音全是 our real story。站在舞台中央，我只需要灯光，就能给你闪亮 the boy story。 不是万人哭声就行，不是脏话说个不停。This music and the speed， 脱颖成我耀眼恒星。That's enough for hip hop， That's enough for hip hop。Just this music and the speed， 足以让我登上峰顶。 Just this music。Just the music， 华而不实的不需要作品高调，但是我做人谦逊很低调。伟大 leader 将全新的风格缔造，别惊讶，虽然我们的横空出世出乎了你意料。不停的学习，在不断的进步，让内涵变得更加丰富。Sing and dancing and save the life， 将舞台达到沸点温度。用作品去说话，让大家来评价，其他的全都是 useless。新时代的序幕已拉开，全世界将成为我们的 witness。 不用刻意模仿，本就不同模样。全一全是 our real story。 站在舞台中央，我只需要灯光，就能给你闪亮 the boy story。 不是外表空虚就行，不是脏话说个不停。 This music and the speed， 足以成为耀眼恒星。 That's enough for hip hop， That's enough for hip hop。 Just this music and the speed， 足以让我登上峰顶。 Just this music。 说每个人都一样啊，都会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长或短，这都是无可回避的啊。那不必觉得生命是空荡荡的，所以呢，放心吧，一时的孤独呢，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那各位亲们，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辉。那今年呢是郑智化出道的第30周年啊，音乐圈里呢正筹划一张致敬郑智化的翻唱专辑。那么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由南无乐队翻唱的《年轻时代》。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的两首翻唱他的歌曲。那郑智化呢是80到90年代批判音乐的代表啊，他的作品呢很犀利，大胆地剖析了当今的时代和当时的自己。那喜欢郑智化的朋友呢，应该不难发现他是一个骨子里边反宿命的论者，不死心、不认命、不服输。那一直以来呢，他都是勇敢的代言人啊。当然了，郑智化的音乐呢也会有温柔的一面。那比如说呢，《麻花辫子》就出自于他在92年推出的专辑《星星点灯》当中。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马条演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嗯，有请马条。 缠住我心田，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你在编织着麻花辫，你在编织着诺言，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揭开那麻花辫。缠住我心田，叫我日夜的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你在编织着麻花辫，你在编织着诺言，你说长大的那一天要我揭开那麻花辫。你幸福的笑容上糖那么甜，不知美梦总难圆，几番风雨吹乱了姻缘的线，人一去梦已遥远。是谁揭开了麻花辫，是谁违背了诺言，谁让不经事的脸转眼沧桑的容颜。 郑智化的音乐呢，总会带着一股悲情啊，这跟他年少时的经历是有关的啊。因为双腿残疾的郑智化的生活呢，是注定不会顺风顺水的。母亲的哭泣，父亲的责骂，周围人的嘲讽，让他比同龄人呢更容易感受到世间的冷暖。那郑智化说呢，自己呢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那这种卑微呢，造就了他的敏锐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创作天赋。无数70后和80后呢，在成长的最初阶段呢，通过郑智化的音乐，找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呢，也是收录在郑智化在91年推出的《年轻时代》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啊。那一年呢，他也刚好30岁，而立之年的他呢，跟世界呢进行了一次温柔的对话。那所以我们来听听来自痛仰乐队翻唱他的那首《让我拥抱你入梦》，听听看吧。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能量音乐之旅当中啊！那下面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电视剧《左耳》的主题曲，叫做是《戒根烟》啊，由齐秦来演唱。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由蔡健雅来作曲的啊。整首歌曲听起来呢，是表面是风平浪静，其实呢却暗潮汹涌，那犹如缭绕的烟雾陷入你的脑海。那开场突然而起的电吉他呢，是音乐感十足，那悠扬舒缓的旋律之中呢，又带着些许摇滚的味道，那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齐秦带给我们的《戒根烟》。 想念是沙，飘过泪挥洒，别带我轻抚你的发。我远远牵挂，他不曾被岁月淡化。想着你模样，让人黯然神伤。我离开你身旁，以为能。我的心自由久了变成流浪，人的一生最漫长是为爱独自疯狂。戒根烟，醒一醒，别再想。 戒根烟呢，是来自电视剧《左耳》的主题歌啊。这一次呢，小哥为爱发声，唱出了对漫长人生与爱恨情仇的全新感悟啊。整首歌呢，以钢琴与弦乐的搭配为主，呈现出了宏大的音乐世界。那么吉他 solo 独特的旋律线呢，那也把人拉入到深深的思念还有回忆当中了哈。那这样一首歌呢，再加上由音乐人袁惟仁还有蔡健雅的重磅加盟呢，也为这首歌倾注了不少的音乐灵魂，真的是让它变得是又震撼又温暖，是吧？ 好了，那说到这个震撼还有温暖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哈。那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呢，已经开播几期了哈。林俊杰导师改编了一首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叫做是《雪落下的声音》。那么在二胡和管乐的加持下呢，格外有质感。那开口脆的嗓音呢，让人瞬间感觉躺在轻轻柔柔的鹅薄上一般的舒服。所以呢，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来自林俊杰版本的《雪落下的声音》。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北风如约而至，自北向南很快将雾霾驱散。目前本市空气清新，能见度改善，地面北风较大，气温明显下降，体感阴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一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刘天池接受某节目专访，提到自己在是否继续演员生涯和回校任教中犹豫不决，而却被张艺谋导演给出非常中肯的忠告，最终选择留校任教。张艺谋导演曾对他说，你的外貌是有局限性的，不如多学些东西，在做教师的同时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正是听取了张艺谋导演的忠告，刘天池在成为优秀教师的同时更是一名优秀的演员。而近日录制的真人秀节目《演员的品格》中，也正是由刘天池带领专业老师团对选手们进行培训，通过百日全封闭式训练，对选手进行品格训练和演技强化。此前，演员的品格已经结束了第一轮投票，60位选手将经历四大阶段的剧目考核，粉丝们作为演职守护人，在节目中将会全程参与投票，选出人气最高的新人演员，为他们加戏的同时，也会与专业导师团一同投票选出综合实力最强的8位演员，为他们量身定制 IP 剧。据悉，该节目将于12月在爱奇艺全网独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时针不停加速的转动，回响在快冻结的空洞。思绪中的某种裂缝在蠢动，像烟灰色的蛹，麻木的神经开始疼痛，短暂的快乐已经失控。你是不敢轻易触碰的梦，只怕睁眼都成空。留恋在风中的心眼，不小心离开了地面，越过了秩序的边缘，一瞬间坠落下深渊。你的泡沫一戳就破，一念成魔，一念成佛，我的回忆燃烧成吞没了所有情绪的火。而我的世界日夜大雨不歇，就在阶段 的结局始终妄想，一生一张纸梦的网，逃亡或拥抱都会受伤。睡眠人从此没有苏醒，孤单大笑就没有表情，你用无声的耳语说清醒可清，心何处遁形，留恋在风中的心眼不小心离开了地面，越过了秩序的边缘，一瞬间坠落下深渊，你的泡沫一戳就破，一念成魔一念成佛，我的回忆燃烧成吞没了所有情绪的火，而我的世界日夜大雨不歇，就在切断你的第十二页，谁把最初的美梦都撕裂，让我们叹息着走向终结，就像明知不分不惑的蝶，遍体鳞伤还想拼命破茧，不敢要有放不下的幻觉，闭上眼让一切全都熄灭，没有寄托，一夜一夜无处可躲，快乐的痛苦的枷锁，这煎熬下一秒吞没，我的一生怎么宣泄，才是爱的再次瓦解，明知不分不顾的跌，燃烧是对爱最后的妥协，就在黑暗无止境的雨夜，瞬间照 哇，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带给我们的第十二夜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作为克制凶猛专辑当中的非传统的抒情歌呢，从克制的叙述到情绪的密集倾泻，再到逐渐却退的吟唱，简约的气氛当中呢全靠旋律的推动呢来塑造冲击力啊。而吉他点缀出的空旷感与轰鸣中暗藏的进行感，完美的营造出了十足的悲伤的氛围，聆听者呢是重新认识了当下抒情歌的一个全新的面貌了。所以呢也感谢汪苏泷带我们讲的首全新的作品《十二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致敬中国食品工业四十年，全面支持你心中的功勋企业家票选活动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听了这么久的节目，畅饮了这么多年的红牛，该是我们动动手指的时候咯。那大家呢可以马上关注战马能量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战马 music， 也就是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点击下方的投票专区，为44号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投出宝贵的一票吧。那具体内容呢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回复关键字投票进行详细的了解。那投票成功之后呢，按照页面的操作流程可以抢到红包哦，所以呢祝大家好运，同时呢也向中国食品工业四十年致敬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陶晶莹推出了全新专辑《谢谢陶晶莹》，致谢出道28年来一直努力的自己。专辑中有一首自传体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在这首歌里，陶晶莹排序人生轨迹：8岁的寂寞，18岁的天真，28岁的焦虑，38岁的怀疑，一路走到今天，愈发从容和自信。人生就像披荆斩棘，攻城略地，排除万难，向前奔跑，再把接力棒交给一个更好的自己。不设限的人生才叫酷。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 跟8岁的我说一说话，

的，与张伦硕一起用现在的我向曾经的我做一个怀念诗吧。听听看，来自张伦硕《现在的我》。 梦里常常还会出现，有那条河流过，那是我曾离开的家乡，它哺育了我。没有人来告诉我生活非怎么过不可，记得你曾给我的嘱托，不要得过且过。我想着你眼里的不舍，我心里也很难过。我知道在成长的路上必然充满颠簸，我想着我追逐的梦想，我心里也曾忐忑。我知道因为有你鼓励，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现在的我。梦里常常还会出现，有那条河流过，那是我曾离开的家乡，它哺育了我。没有人来告诉我生活非怎么过不可，记得你曾给我的嘱托，不要得过且过。我想着你眼里的不舍，我心里也很难过。我知道在成长的路上必然充满颠簸，我想着我追逐的梦想，我心里也曾忐忑。我知道因为有你鼓励，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现在的我。我想着你眼里的不舍，我心里也很难过。我知道在成长的路上必然充满颠簸，我想着我追逐的梦想，我心里也曾忐忑。我知道因为有你鼓励，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现在的我。 没错，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人总是会被轻柔的曲风呢影响，放下心房啊，不由自主的想起曾经的一些经历还有回忆啊。与其说这是一首歌曲，不如说这是张伦硕和当年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岑宁儿推出了她全新第二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作品，叫做是 Maybe It's For The Best。那与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在这张新的作品当中呢，并没有以一个固定的议题为主轴进行开始创作，而是呢边想边写边弹边唱，就如同一封没有主题还有结尾的信，虽然呢可能有些不完美，但是呢却绝对的真实。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吧，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满满的正能量充斥着自己的生活。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致敬中国食品工业40年全民支持你心中的功勋企业家票选活动呢已经开始了。那大家可以关注战马能量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战马 music，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然后呢点击下方的投票专区，为44号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投出宝贵的一票。那具体活动内容呢，也可以回复关键字投票进行详细的了解。投票成功之后呢，按照页面操作流程可以抢到红包哦，祝大家好运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Maybe it's for the